试过走到野外看星河，传说抬头望星擦过，心里美梦会得许可。当天我看过，同样曾远过，祈祷一生一世都可欢欣经过。渐发现开心中还有不开心更加多，年少良盟亦有两个，真挚永没有不过。谁计较旁人是非风波，风里结伴可高歌。不相信有爱能淡然掠过，谁知不必经过风浪，只一转眼便各自飘西东，让各自的孤单围绕我。没结果，常没结果，能倾出真心努力又如何。人生中此戏演出的有我，但永未可见这结果。没结果仍是结果，人生只可默默开过，未求永远，唯愿有我会叫某处某夜明亮过。有试过走到野外看星河，传说抬头望星擦过，心里美梦会得许可。当天我看过，同样曾远过，祈祷一生一世都可欢欣经过。渐发现开心中还有不开心更加多，人既已成熟当清楚，一世快活有几何。何以仍期望我与你相爱永没有苦楚，偏偏我对你仍是期望过。而见几多挣扎之后，我方知道就算不甘心，但你仍终于离开我。没结果，常没结果，真心努力又如何。人生中此戏演出的有我，但永未可编写结果。没结果仍是结果，人生只好默默